马头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草原上有个放羊娃，名字叫做苏和。一天，太阳下山了，天慢慢地黑下来了。苏和在赶着羊回家，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前面路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，走近一看，啊，原来是一匹刚生下来的小白马，多可怜啊！苏和就把它抱回家去养着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小白马一天天的长大了，浑身雪白，又美丽又健壮，人人见了人人爱。苏和更是爱得不得了，每天骑着小白马出去放羊，他们真像一对好朋友，一时一刻也分不开。一年，草原上的王爷举行赛马会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去参加。苏和对他心爱的小白马说：“小白马，小白马，人家都去参加赛马会，咱们也去好吗？”小白马不会说话，一边点着头，一边灰灰地叫，好像在说：“嗯，咱们也去，咱们也去。”苏和别说有多高兴了，他带上干粮，骑着小白马也去参加了。赛马开始了，好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棕色的、黑色的、黄色的马在草原上奔，可谁也没有苏和的小白马跑得快。小白马像一道闪电，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。王爷一看得第一名的是个穷小子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他让手下的人把苏和叫到跟前，对他说：“ 你是个穷小子，不配骑这样好的马，喏，我给你三个金元宝，把这匹小白马卖给我，你回去吧。” 苏和怎么舍得他心爱的小白马？他对王爷说：“ 我是来赛马的，不是来卖马的。” 说着牵了小白马就走。王爷一听发了火：“ 你这个放羊的穷小子，敢顶撞我王爷，来人呐，拉下去狠狠地打。” 苏和挨了一顿皮鞭昏过去了，小白马在旁边灰灰地叫着，扑落扑落掉下眼泪来，小白马心里多难过啊。王爷赶走了苏和，抢了苏和的小白马，第二天摆了酒席，请来许多许多客人，喝够了，吃饱了，王爷说话了：“ 我得了匹小白马，奔跑起来就像一道闪电，谁也比不过他，你们好好瞧着。” 他说完话就骑上了小白马，可是小白马一动也不动。王爷生气了，就拿鞭子打他，这一打可不得了，小白马猛地一跳，把王爷摔了个四脚朝天，撒开腿就跑去找他的小主人苏和了。“ 捉住他，捉住他！” 王爷从地上爬起来，没命地喊着，可是谁也追不上他。王爷接着喊：“ 别让他跑了，用箭射死他。” 几十支箭嗖嗖嗖嗖向小白马射去，小白马让箭射中了，血不断地流出来，可是小白马很勇敢，他忍着痛一个劲儿地向前跑，一直跑到小主人苏和家。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苏和给打得浑身上下尽是伤，躺着一动也不能动，心里正想着他的小白马，忽然听见一阵灰灰灰的叫声， 啊，是小白马，是小白马，小白马回来了。他忍住痛，一个翻身爬起来，打开门一看，真的是小白马回来了。可是小白马呀，雪白的毛都让雪染红了。他亲了亲小主人苏和的脸，倒在地上就死了。小白马死了，苏和几夜都睡不着觉，心里不停地说着：小白马回来吧，小白马回来吧。一天晚上，苏和刚一睡着，看见小白马回来了。苏和搂着小白马的脖子亲了又亲，说：小白马，我真想你啊。小白马轻轻地说：我的小主人，我也真想你啊。你拿我身上的东西做一把琴吧，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。苏和睁开眼睛一看，小白马不见了。原来刚才是在做梦呢。他含着眼泪拿小白马的骨头做了一把琴，拿他的筋做弦，拿他的尾巴毛做弓，琴杆顶上刻了个马头。从此苏和天天拉琴，拉了许多好听的曲子，远远听起来就像小白马在唱歌。苏和又和小白马在一起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